知道，不知道什么好预兆，太阳公公出来了，他对我对我笑呀笑、哦，我爱你，你知不知道？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这是今天的第六遍。电影里的配乐，好像你的双眼。

寂寞中，那一天他会开口说 Let's fall in love, Let us fall in love。 他却不晓得我每一分钟都等着他这样承诺。Let us fall in love， 在匆忙人世中，我从来没怀疑过这样一个选择。Let us fall in love， 他还不晓得，在他眼中我。Let us fall in love， 在拥挤的寂寞中，那一天他会开口说 Let's fall in love， 那一天他会开口说 Let's fall in love。 早就不该让我浪费时间。 叫奇迹，这样的你不值得我恨你，不值得我为你而坏了心情。 简单生活。